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六四这件事的所有 的真相呢，现在我们未完全清楚。 如果有一个中国人要拿诺贝尔和平奖，我有一点是不是很明白的，为什么第一个拿诺贝尔和平奖的人不是中国的邓小平先生？ 现在大家都不需要坚持什么立场，我们的空间和商量的余地是很大的。 梁振英，你有没有说过香港始终有一次要出动防暴队和催泪弹来对付示威人士？有并没有？ 我绝对没有说过。 民怨沸腾，忍无可忍，全城愤怒，杀出血路。新比、森马、文昌、B哥，独立精神，坐言起行。云端起义每月巨献 iRevolution。 事故多，一生风霜要受挫，路隔阻，得失悲欢你实经过，平静里刹那掀起千尺风波，好汉多少漩涡飘过，梦太多醒起方知已恨错，如恶魔百计千方也望躲过，难服气慨叹今次要受苦楚，只盼苍天前莫逼我，无缘地有了巨变，糊涂地住了大错，抬望眼底可恶魔，两手撕开上霸天，难被暗里放毒箭，流热血一悲歌，罪恶多皆因官方法律疏，和结多彼此相争社会之错，无谓斗快快熄了一切干魔，总要心恶百事皆妥，无缘地有了巨变，糊涂地住了大错，抬望眼底各行恶魔，两手撕开上霸天，难被暗里放毒箭，流热血一悲歌，因官方法律疏，和结多彼此相争社会之错，无谓斗快快熄了一切干魔，总要心恶百事皆妥。 呢一个好嘢啊！嗱，咁啊讲晒，基本上呢个几月咧，特别系呢个 个几礼拜啦， 个几月先 啊，都系 整体又跟住就亦都可以拉远啲话一年嘅呢年几嘅。 屌你讲晒啦，直到回归后啊，不如话 直到去到呢个几礼拜所发生嘅事啦，即系正所谓事故多，皆因官方法律疏啊，仲有呢个咩啊，两手撕开双霸天啊！难被暗里放毒箭啊！糊涂地注料得注料大错，嗰个叫漩涡。 喂，其实佢已经预言咗有个组织嘅出现。 系，梗系啦，七十年代嘅歌啊，徐小凤喺七十年代啊。 屌，原来佢预言家嚟噶。 一部电影啦，黄百鸣第一次编剧嘅电影叫《漩涡》嘅主题曲啊。咁啊，呢只歌啊，特登点俾各位听众同埋啊 YM 啊等人 等人 六八九啊，等人听下啦， 等人 应景嘅。嗱，今日每月巨献咧，梗系有巨星啊嘛。我哋每月巨献咧，规定咗有两名巨星嘅。咁一个咧就系阿文昌，咁另一个就系 B 哥啊，大家俾啲掌声先。 大家好， 喂，大家好，大家好。喂，咁当真系同几位相比起拎上嚟，我真系 你好，你好紧张。我觉得你同阿林康正做节目冇咁紧张。我上次有睇你嗰、那个，有睇你薄扶林，你同阿曾卓文做得几好。O、okay, K， 我覺得你哋做得幾次， 我真係完全唔知道， 但係做得幾好啊！ 唔係你想我點啫？ 唔係，我係覺得你哋可以做到係有問有答，其實幾好喎、啊，好難有問有答過大佬。 全本就應該係咁嘅，係即係， 但係同阿曾卓文你好難有問有答過，基本上 唔係咁你。有呢種咁嘅，有呢一種咁嘅，即係生活嘅取態，咁啊咁唔同嘅形態，咁我哋的確可以了解一 下。我初頭都以為你係一件衫買翻嚟洗廿次先著嗰啲啊， 咪就係嗰啲咯，其實係嗰啲嚟噶，可能隨時係，但你即係了解多啲嘛，但係即係我係唔希望就係俾佢講太多，即係譬如啊咩。吹头啊， 吹头会生牙 啊，即系你明唔明？ 即系风筒会生牙， 即系呢啲我话唔系， 即系吹风系会 倾向 吹风系， 除非有好确实嘅科学根据。如果唔系，我唔。 唔係喎，但其實佢有㗎啦，吹風會生癌咧呢樣。 我係講咧，即係你話輻射，我哋而家坐喺呢間房裏邊， 食碗飯都有輻射，我以前讀 cam， 輻射， 我以前讀 cam 咯，我食碗飯， 咪先 食篤篤波，係 啊，即係就算聽眾而家聽緊我哋節目一樣㗎咋，全部都輻射。 唔係，我要問啦，喂，你要問阿 Q 仔喎， 點啊？ 吹風啊，吹風筒啊嘛，吹風係咪有輻射？ 所以呢啲節目你要拿捏得好好 啦。所以就係話你做得好咯。所以先揾你做每月巨星嘅嘉宾啊嘛！ 今日 每月巨星， 我哋嘅主题咩啊？ 今日仲有阿 B 哥， 系啊， 唔系阿文昌先系巨星嘅， 你两位都系巨星， 佢叫文昌星咯， 吓，唔系今日主要嚟咧，当然就系讲呢个迷离话，嗱，我觉得真系迷离嘅，点解 YM 投弃权票？嗱，因为成件事咧， 事源系咩啊？ 事源咧。就是你讲啦，你头先讲咗噶啦。 啊屌你啊！ 你讲啦。 事源就系啱啱喺呢个上个礼拜三嘅一个立法会嘅一个会议上高咧，咁就系呢个 PMP 特权法啦，就系、是、投票，咁系 调查呢个香港电视事件啦。 系啦，香港电视事件啦，咁啊，黄毓民先生咧就投咗呢个弃权， 同埋谢伟俊先生都系噶。 谢伟俊算鸠数啦。 系难兄难弟， 你咪对佢有任何寄望啊？ 咪难兄难弟啊？咪就 成日揽头揽颈。 谢伟俊到从来都唔当佢一员嚟 咯。佢投弃权票咧，我嗰日系谂咗两样嘢嘅，有两个疑问嘅。第一个疑问， 你系咪瞓唔着觉噶嘛？你好伤心啊！ 我瞓唔着觉，我唔系伤心，我因为我有两个疑问。 你一直支持嘅黄毓民先生， 我冇支持，我投毛孟静啊！顶你，我楼下。屌你！ 但系你帮黄杨达站台喎、 啊，边有啊？ 有片为证， 我都冇到。嗱，我冇白眼镜。 我系唔知啦呢啲， 唔好屈我， 唔系喎，你眼镜白边个？ 黐线你啊！嗱呢啲咪就系头先只哥讲晒咯，两手撕开双霸天，烂鼻噏女放毒箭，就系呢啲嘅啫。屌你！ 你估唔到帮佢站台嘅片俾人放翻出嚟，屌！ 晒气啊你！我都未讲你啊，但系你身形好异形， 咩嚟噶？咩嚟噶？ 唔系讲讲我两个疑问先嘅，佢一投弃权咧，我有两个疑问。第一，点解你投弃权呢？嗱，你自己講過投棄權等於投反對嘅噃。嗱，你唔投反對係因為你又唔想同啲保皇黨一堆啦。但你投棄權，亦都係暗指你係有啲認同郭榮亨嗰個方案噶嘛。係 啊。 咁點解你唔好勾啊？如果你認為莫乃光，你口中講話莫乃光嗰個係冇廢冇係唔係自廢武功啊嘛？莫乃光嗰個先係 100% 噶嘛？你支持莫乃光嗰個啊嘛？咁點解你唔好勾咧？勾係可以保萬捷啦。呢個第一嘅觀點，我第一嘅諗法。吓，起码唔使俾人吉屎忽啦。第二个谂法就系，当睇翻主场新闻嘅详尽报道，原来莫乃光喺10月25日咧，内会系提过一个议案，同郭荣亨嗰个修订议案咧，基本上系一模一样。不过莫乃光咧喺拎上莫乃光过唔到啦，喺内会嗰个过唔到啦。佢拎上大会嗰阵时咧，喺大会度咧就冇包底，即系冇加嗰个就话保密嘅协议咧，即系保密文件系唔可以公开，冇咗呢一个包底。所以郭榮亨先同佢提出修订㗎嘛。咁修订咗同莫乃光喺內會入面嗰个包底嘅议案係一样㗎喎、哦。咁但係而 YM 喺10月25号喺內會投赞成票㗎喎、哦。点解喺大會就同咗佢老友谢伟俊一出投咗弃权票呢？呢、這个係好迷离㗎成件事。大家有啲咩諗法，有咩睇法，有冇令你失望啊？ 冇喎，預咗啦，嫲嫲。 阿文昌咧，你唔我估唔估到佢會投棄權？ 我有啲詫異嘅呢個係，因為 有冇成晚瞓唔著先？我成晚瞓唔著啦。 我又唔會，咁你原本你都計咗條。計到票數你都知唔會，其實都好難過嘅。 係啊， 即係都 不原本係叫做係好悲觀嘅，就有一絲希望。尤其係啱，即係因為大家都知道係當時係發第禮拜三晚發言，禮拜四朝頭早表決噶嘛。當時嘅國人嘅發言，亦都係阿林大輝宣布話轉態之後，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林大輝發言，即係唐英年發言。唐英年嗱，佢講完之後。跟住其中之後咪聽第二日報紙咪有三個人話未表態嘅，對嗰三個人係造成一個非常大壓力。 而當晚 如果佢哋 要良心三票， 而如果佢哋轉態嘅話，就會過到嘅。 而當晚咧，嗱我同森麻在場， 所以係有希望啊嘛。件事 當晚我同森麻在場嘅工會好多人，包括除咗工會之外，現場嘅民眾。都希望郭榮亨嗰個過到嘅， 係啊， 大家好主觀係希望過到。當然我哋大家心照啦，屌， 因為 莫 乃光嗰個一定唔得噶啦， 一定，莫乃光一定唔得， 一定 嗰個係歸邊嘅啫， 嗰個唔使講 啦，嗰個係逼你哋，逼你哋議員係而家個歸邊嘅啫，嗰個莫乃光嗰個就 即清楚個表態啦，呢個冇得講噶啦，嗰個就冇可能噶啦， 冇得過啦。 郭榮亨嗰個咧，就因為始終就係話喂，顧及咗保皇黨佢哋。即係關心個保密啊，等等嘅呢啲咁嘅講法，咁亦都令到好有得保皇議員係好難，即係 可能 say no 啊嘛 ，say no， 你馬逢國嗰啲都遇到兩難㗎，係 啊， 呢個 馬逢國而家已經被譴責啦， 係即係呢個係後話啦。但係你諗下，即係嗰個局面就係即係阿郭榮亨嗰個議案的，而且佢係一度令到。大家重現了啲希望嘅 現形啊，同埋亦都係令到人現形。 咁林發 左右為難， 林大輝都作咗一個決定啦嚇。 係，咁啊，亦都贏得到李卓人嘅掌聲添啦。李卓人係出嚟讚林大輝噶嘛，嗰晚係 係 啊少有啊。咁但係點解阿 YM 即係投棄權咧？呢個我諗係嗱，即係佢成日都有句説話噶嘛，吳昌 係 交友為苦， 樹敵為樂。 佢而家咁樣做咧，基本上即係對唔住啦，我都覺得係同出面啲市民係樹敵， 與民為敵，因為即係頭先， 所以四面樹敵，八婆咁款咯。 唔係佢呢排應該心情好喎。 係啊，佢最中意啊嘛，樹敵為樂。 唔係，大家覺唔覺得佢同咗市民樹敵先係呢件事？如果佢投棄權， 係啊，絕對係啊。 唔係，當然佢嘅講法就係話，喂，因為呢阿郭榮亨呢個議案，係冇下功夫啦，自綁手腳啦，所以係應該反對嘅。 咁反對點解唔直接投反對票 咯？咁咪答嗱，佢俾面我郭榮亨啊嘛。 嗱，你呢個就 以前教主講嚇，呢個公民黨呢班咁嘅撚頭嚇，民選議員嚟噶嘛？投乜撚樣棄權票啊？投反對票啊嘛？ 咁樣樣， 你有種啊，投反對啊！ 咁啊， 系嘛咁样， 教主最兴噶嘛， 你投反对票，我屌你老母啦，咁啊， 阿文章冇咁惊，唔系，同埋你都听阿 Q 仔都讲过 ，Q 仔都认同喺议会入边，你投弃权即系等于投反对，咁佢而家即系 唔系咁客观现实， 唔止系，其实你喺之前啊，我哋访问阿冯检基嗰阵时咧。佢八几年嗰阵时上去开嗰啲咩港区人大定乜叉嗰啲会嗰阵时，佢都话嗰阵时个新华社社长讲话，即系同捉住佢话投呢个弃权等于投反对票嘛。 咁佢咪即系嗱，我就想问呢样嘢啦。我当初第一个谂法，拗爆头成晚瞓唔到。 咦？唔系，其实唔一定。 唔系，你俾等先啦，俾我讲埋先啦。我成晚拗爆头瞓唔着觉，就系话点解你唔 walk out？walk out 你可以補晚節啊嘛 ，walk out 唔計數噶嘛， 系啊， 你可以補晚節啊嘛，你投咗棄權你係計咗數啊嘛，咁而家系咪即系话嗱，我诛心论啫，当系咪要交數？如果你投反對就太核突， 系找數， 唔系你要交數啊，你投反對太核突，所以我就投棄權咯。喂，大家好希望听今晚佢嘅现场直播节目噶，我谂 我哋有现场评述， 我真系想睇佢点拆。喂，呢件事我真系唔明佢点样拆，重点拆啫，你冇得拆噶呢件事。 因为同埋你亦都系另外一个问题，即系头先讲到话佢俾面郭榮亨，佢先投弃权。但系你喺呢、這个情况之下，你立法会入面你代表市民，你唔可以系一个俾面派对嚟噶嘛？你俾面派对，你即系与民为敌。点解？你今日俾面郭榮亨，我点知你几时要俾面曾玉成啊？我点知你几时要俾面叶刘啊？哇！咁你点信得过啊？ 你是代表我哋议事，而唔系走入去讨交情咯。 嗯， 你点你失去作为一个议员嘅资格？我觉得如果你咁样讲嘅话， 我自己觉得喺呢一个香港电视嗰个特权法嘅调查事件里边咧，其实两个议案，譬如莫乃光，我固然一定要支持啦。咁但系客观现实咧，系呢个系冇可能通过嘅议案。 系啊系啊， 推而求其次咧，郭荣亨呢一个咧，虽然的而且确系存在咗。一啲喂可能可以话大家都提过话咩绑手绑脚嘅成分一类， 但你起码可以传到王维基同嗰个咩佩谦上去， 系啊，何佩谦即系最少啦，最少咧喺立法会度咧，如果假设过到嘅话咧、 嗯， 一定有更多嗱，譬如 更多真相， 何佩谦嘅报告咪就系喺立法会投票之后咪出现咗咯， 系啊， 俾、嗯、到大家知道，哇，原来即系通讯局一直都系建议发三个牌嘅。 嗯， 由始至终都冇改变嘅呢个取态，系行政会议 系啊 拒绝，啊、即系你直呢一啲咁嘅，就算唔掂呢啲机密文件，纯粹 都会有多啲嘢、啊， 一定会令到大家对呢件事了解得更多。 因为其 实 我只系好简单咁样分啫，莫乃光嗰、那个我叫做系真相，而阿郭荣亨嗰个系叫做接近真相。咁你依家真相嗰个你一定过唔到㗎啦。咁、嗯、你有个接近真相你要唔要啊，因为你过到嘅时候你有一啲嘢你就算系佢话 high 咗你都可以一定睇到。即系譬如话嗰六页精华、 嗯、 你究竟你出处喺边度呢，一啲报告话即系譬如话一啲商业嗰几份报告啦，一啲商业嘅数字你咪 high 咗佢囉，即系 high 晒嗰啲数字，你淨係俾个论我哋净系睇评论，我哋都知道系咩嘢啦。有好捻多差，有好捻多竞争咩？对手咩？而家得个三个啫嘛。咁、 嗯、 你讲到尾，咪俾我哋睇咪得咯。我哋就算冇机密文件都睇到噶嘛。同埋再者就系因为有特权法保护，王维基一路都有四份嘢好想公开嘅，一路都公开。 唔系，其实佢可以公开噶， 佢唔得噶，要有特权法公，要有特权法保护先可以噶。 咁佢可以單方面唔理噶， 系 你 哋賴嘢咯， 玩完藝術啫嘛， 跟住賴嘢咯， 玩完藝術咁 承受一定後果啦。 咁你要賴嘢實得噶， 咁但系你喺立法會即係公開，即係喺呢個咁嘅即係追查嚇、 嗯、 調查裏邊，咁的而且確，咁、嗯、你係可以有比較大嘅保障。王維基講嘢都可能唔需要咁多顧忌， 係啊，佢可以暢所欲言咯。 咁所以喺呢一個大環節之下咧，雖然郭榮亨呢個議案並不完美， 嗯， 咁但係。即係最少你能夠令到呢個調查可以一路陸陸續續落去，令到大家仍然可以繼續， 啊、 市民可以繼續關注件事， 真係可以清晰到件事啊嘛！ 你擺低咗件事，而家擺低咗件事啦，喂！ 而家係加出 code file， 而家係 code file， 而家就 唔係我又唔覺得 code file 嘅，我反而覺得嗱，你大如果有留意文匯大公嘅取態咧，由支持王維基係變到嗱，初頭係好似吳康文咁嘅取態噶嘛。佢哋係支持王維基噶嘛，大公同文匯啊，而家係變咗話你哋賤骨頭噶。因为呢件事变咗全民运动啊嘛， 系咁， 佢咪要打压咯。 中联办都发功啦， 所以我唔认 为发功。 中联办都发功啦，所以我唔认为件事 close file 噶。我认为系应该继续针对住呢件事咧。既然你政府想 close file 啊嘛，我哋咪继续用全民运动扯你。 但系客观现实就系你而家冇咗个着力点啊嘛。 系啊，因为你冇咗 focus， 你冇咗 focus。唔系你话喂，我咁 几乜电视佢会冷处 理先啦。你话你一个礼拜喂开翻一次会。好似雷曼咁样，个礼拜嗰阵时特权法追查雷曼事件，个礼拜有新嘢，咁、大家咪一路关注件事咯，一路发酵咯，最少群众嘅热情唔会退却啊嘛。而家佢正 最后都系不了了之， 啊、 但系起码拖住不了了之， 最少拖住。咁你港市嗰边喂，咁最少可能都仲有啲后续行动可以做到嘛。 你而家系， 你起码要买到个时间。 你就算话嚟紧嘅礼拜五，毛孟静有一个议案就传召王维基嘅，你知道系一定过唔到啊嘛。因为你即系政府都知道，喂，你俾王维基上去边得掂啊？死梗咯，系唔可能俾佢过。 因为郭荣亨呢、這个即系修正案系过唔到咧，基本上已经错咗锐气。林大辉会唔会再一次咁样走？ 但系我成日讲一样嘢，如果呢个系你。因为变成群众运动而中联办都出手打的话，我哋咪用翻群众嘅方式去做，唔系话净系围佢咁简单。大家有冇睇过一套戏？我呢排都成日讲《夺命淹没》啊，《The Insider》。 Insider 系 Insider 就系当时 Sixteen Minutes 嗰个记者 系 将烟草商隐瞒一个食烟系会致癌嘅呢样嘢嘅秘密。其实佢入边烟草商入边有一个化学家噶嘛，佢、一路知道佢有一种物质系会令到人哋一食就会致癌，好容易有机会致癌嘅。佢系用一个传媒手法将呢件事曝光噶嘛。 咁我哋可以 劇透我哋噶， 冇問題噶，好多人睇咗啦。 Michael Mann 啊， 前係啦，唔係我哋可以用一個，即係當然而家能夠利用呢個方法嘅媒體，我諗都係。 唔係佢蘋果之前都透過蘋果明報，我哋都有呢啲咁嘅幕布， 唔係顧問報告。你係一個報告啊嘛，你唔係一個訪問啊嘛。如震撼嘅係一個，如果捉咗王維基上嚟，係單對單隻抽式。嘅一個訪問，就好似 Sixteen Minutes 嗰只訪問，而唔係智雲飯局嚇。我意思真係 Sixteen Minutes 嗰只隻抽式訪問。 唔係，但 係 你 其實係個煽動力係好大啊。 但係嗰個問題係你變咗王維基要承受一定嘅風險咯。 呢樣嘢 一定要承受。 即係王維基都要考慮佢仲其實佢嚟緊都仲有，佢都話 佢都話佢 JR 噶， 係有 JR 有其他。 係啊，即係你又，我覺得喺呢啲位，如果你咁樣去睇嘅時候，你相對地自私咯。 咁啊，唔係咁你睇咩？唔係你睇咩媒體嘅啫？你可以上熱血噶嘛？嗱，咁喺呢个关键眼上边咧，我又想讲下啲嘢嘅。 唔系，总之嗱，我 屌， 唔系点啫？你 讲关键眼啊，关键眼上边有一个观点啊，我真系想讲一讲嘅。大家评论下呢个观点。呢个观点就系成班盲毛呢啲咁嘅垃圾修订，就梗系要反对啦。万一俾呢条修订过到啊，就算 PMP 原动议过到。结果个调查都冇得公开嘅所谓机密文件，咁嘅 PMP 做咗出嚟就变咗包庇政府啦。提呢个修订嘅人咧，先应受到千夫所指，但系点竟然去攻击反对维稳嘅郁文？你觉得喺个 呢段嘢边度出现噶？ 呢段哎呀呢段嘢 嗱 ，B 哥就话咧写呢段嘢嘅人咧系完全唔识呢个法政治嘅，好彩佢选唔捻到噶。 吓 ，B 哥点睇啊？ 系 B 哥点睇啊？ 边个写噶？其实 黄达咯， 系嘛？哦， 我 capital 啊，嗱 capital 啦，嗱， 唔系佢唔识嗰个议会程序嘛？吓系嘛？即系我头先喺嚟之前，我都同你讲系两嚿嘢，其实喺个你虽然系相关嘅修订议案系相关，但系其实可以被视为两个独立嘅议案噶嘛？ 系， 即系唔会系。我即係再同你再 make sure 咗呢，就係即係大家讨论咗之后呢，係唔会因为前面嗰个过唔到，后面嗰个就算过到都好，都係去实行唔到 ,execute 唔到㗎嘛。係咪 独立议案嚟㗎， 独立㗎嘛，啊、被视为独立、啊、你可以被视为一个 plan A 或者 plan B， 但係只不过係 买光都 出 plan B 咁去㗎。 唔 係呢个。 只不过可能出现个 case 就係、是、啊，假设如果 plan A 通过咗 ,plan B 又通过埋嘅话，咁plan B 就真係变咗呢个武华老虎啦，即係佢哋想讲。 係啦係啦。 咁但係佢自己喺节目或者其他地方都讲，我都实过唔到啦 ,plan A。 咪同埋 呢个独立㗎嘛，唔关 冇所 谓老虎事啦。 如果两个都过到嘅话，因为后者系一个修订议案。咁所以就 系 用返后者嗰、那个即係冇disclose 咗一啲机密文件嗰、那个。即係淨係盤問啫， 哦 ，no， 佢 唔係 盤問， 唔係 冇啊，但 係 你 唔係 你聽我問先，但係個問題， 但我之前聽到嗰個， 唔係，因為係獨立啊，你就算 plan A 過咗又好 ，plan B 過咗又好，當你兩個如果假設兩個都過咗嘅時候，你咪用 plan A 嗰個行咯， 唔係啊，個問題係，如果你認為郭榮亨嗰個係冇牙老虎嘅，咁你內會就唔好投贊成啦。 修訂就應該按翻修訂 A 嗰、那個，唔係但係唔緊要，即係客觀現實呢樣嘢係會發生嘅。 咁啊， 即係其實即係點解會攞個 Plan B 出嚟，就係因為 Plan A 係冇乜係冇 可能 係冇人做到㗎啦。 但係因為 純粹只不過一個程序 嘅， 咁所以 歸邊嘅方法嚟嘅。 咁而家呢個擺喺度擺出嚟就係如此個情況，就係如此，亦都即係最後亦都即係我 personal 嘢，我唔係話即係。黃議員嚇係、比其他即係投反對票嘅議員更加值得苛責，即係我取態就係、是、喂，咁保皇黨絕對值得譴責啦！呢班人係咪令到呢、這個即係？ 唔係，但 係 又咁講喎。 我取態，但係我就係唔明白， 我都唔明白， 我真 係 唔明白，係啦，我 就係 唔明白喺呢一個即係可能可以進一步令到一件事可以揾到更多真相嘅一個咁嘅投票取態裏邊。 嗯， 为什偏偏你不去即做一个、可以令到即大家有机会拿到更多事实的一个投票取态呢？那这个我是不明白的。 嗯， 这个我不明白的。但是即 我同一时间我也不是说喂，即将所有这个喂搞成这样呢，他责任全部摆在某一位议员身上面。 嗯， 嗯，但係即係客觀現實就係、是，即係如果佢 walk out 行出去，令到成個門檻降低咗，個議案係咪通過機會大啲咧？係咪？即係而家我哋 即係個總票數唔使計佢， 係啦，係啦，我哋回頭諗下，係咪似乎係咪再有更加好嘅選擇咧？ 嗯，唔係我覺得嗰個著眼點係你呢個當然重要啊，但係另外一個位咧就係話唔好即係唔好用一啲語言去咁樣去忽視咗咯，因為。黃毓民你怎樣講都好，每個人手上面那一票的份量是相等的，你不可能說，因為其實也都有不少人在說你們直選都夠票啦，黃毓民投不投反對投不投棄權是沒有關係的嘛， 不行的， 每一個人的一票都是重要的， 我不同意的這樣，因為所以我就說我不明白取態為什麼會，因為那些人全部落上投票記錄， 在這個邏輯來說是其實七一不用上街的即系你上个街咪得咯， 系啊， 咪咯， 系啊，就系呢种谂法，因为你过都系屌，我嗰票都唔重要啦， 我都唔重要，即系我上街都唔重要， 唔同意噶。咁但系你而家问题，你而家你正正系你嘅投票取态，而家记录在案啊嘛，我哋直都按你嘅投票记录去谂下，喂，何以你作为吓、啊、即系泛民一员吓、啊，可以即系会做出咁？ 佢而家话泛民杯葛佢， 唔系佢而家咁样做咧，如果有人翻唔切嚟，就好大镬噶，其实 系啊。同埋嗱，根據黃毓民自己嘅撰文，佢入 你響全名啊， 黃毓民先生好咩？好咩？ 尊貴嘅黃議員、啊， 尊貴嘅黃議員，佢、啊、自己嘅撰文，佢入面就係抨擊翻蘋果，去話佢係會疑似同建制派連成一線咁啊！大家記唔記得嗰日嘅？ 記得。 咁佢咧就入面有一段咧就抨擊翻咧就係話莫乃光承認，即使黃毓民支持國嘅修訂，亦都改變不了結果。咁佢嘅 conclusion 咧就係話，既然莫乃光都承認，即使區區支持郭榮亨嘅修訂，亦都改變不了結果，那何來會與建制派連成一線，如扼殺特權法議案的幫兇呢？點睇啊，幾位？ 唔係，我覺得即係、就是，我覺得唔好以嗰個成敗去論英雄啦。喺呢件事上面，你如何投票嗰、那個取態咧，係記錄在案嘅，係嘛？咁。我就係唔理解嗰個邏輯，就係我都頭先我哋都提過啦。喂，既然係可以接近，可以攞到更多嘢，何以攞來不為先？ 我想解答咗你先。如果佢話莫乃光認為你支持郭榮亨，我都過唔到，改變唔到個現實嘅啦。咁你好多嘢都唔好做， 唔使噶，即係你立法會咧，做立法會議員有咩意思？ 唔係啊，你文化抗共，你基本上你抗唔到共產黨噶嘛？ 唔係你明唔明啊？邊個喂？咁你真係如果你佢因為同莫乃光咁講啊，喂，佢乜嘢都唔好做啦。 喺個喺個， 我就係點解想講呢一個咧？就係、是、因為話我唔係話要以成敗論英雄，亦都唔係要以結果去論英雄，而係佢點樣諗啊？因為如果你既然你嘅諗法係話原來就係好似新 聞啱啱話 過唔到啦，有咩做乜冇所謂？喂屌喂，你係咪應該請辭咧？ 你 做乜都冇 撚 用噶咯？ 選民選你去做咩咧？ 係啊， 選民選你去投棄權票噶咩？ 呢個就係我concern嘅問題，我唔係要佢嘅 冇錯， 我就係因為呢個係佢 after 投票之後佢嘅撰文嚟嘅，所以我更加係質疑你究竟係做乜咧？你完全唔覺得自己有問題喎？佢咁樣講法 啫。我即係你諗下，如果其他泛民議員都 真係 一兩個，喂多幾個抱持同一個諗法嘅話咧，即係以後嗰啲投票結果咧，真係好難想象噶。 咁但係 係啊，但係你諗下，喂，以往阿黃議員喺譬如喺五區公投等等方面嘅取態，喂，真係明知 都好鮮明啊， 好鮮明。喂，你即係可能真係，喂，可能真係於是事實可能。喂，影響不大喎，你對嗰件事係幾大咧？但係佢依然係即係 堅持 噶嘛。咁喺呢度我係的確覺得， 加上 而且亦都係見到好多次佢係屈歐噶嘛。 唔係加上，如果佢話到明，莫乃光都係咁諗，而而家中聯辦又話我哋係賤骨頭啦，即係擺到明 HKTV 單嘢係群眾運動嚟嘅，所以佢要打壓啦。喂，你成個立法會又彰顯唔到公義啦，係咪應該？泛民議員請辭咧，不過當然佢哋係唔會啦。但係其實係應該要請辭噶嘛。你做唔到嘢啦，你留喺議會做乜嘢啫？ 搞一區公投 係嘛？係應該。如果我係議員，如果我請辭啦，我會出嚟講。 搞一區公投、啊。 既然個議會都將 唔係一個嚟，一個位已經夠啦，就係、是、呢個超級區議員已經夠嘛，已經代表五區嘛。 超區嘛，佢唔係超區嘛。 嗯。 所以就係點解之前話叫何俊仁辭職嘛。咁、但係而家一區咋嘛，佢一區出嚟公投囉、彰顯佢啱㗎嘛要。大家如果贊成我係投棄權嘅話，咁大家就投返入議會 啦。但係係咯，即係佢應該佢嗰刻嚟講佢都唔應該屌民主黨喎。喂，民主黨冇攞個 mandate 入去呢個中聯辦開會嘛。咁佢都冇攞個 mandate 入去投棄權票啊。 都係啊。 係咪 都係啊。 即係啲公共事務 上。唔係咁，但係教佢。 個立場係同呢啲泛民主派嘅主流或者整體。 係。 啊，佢比較上異類，因為得佢一個投呢個棄權票。 係，唔止呢場啦，譬如即係佔中咁，亦都係一樣， 啊、 取態都係好唔同啦。 係啊， 咁所以我唔明嘅地方就係、是。即系， 唔 系 占中 阿黄议员 咗啦？ 阿黄议员以往咁都系我一个尊重嘅人。 占中佢话黄之锋唔 骚佢啲，啱啊！就系咯，我就系而家我近排我真系的而且确嗱，黄议员以往系我尊重嘅人物嚟嘅，系嘛？佢以前喺商台节目我都有听嘅，精彩嘅。但系近呢段时间，佢有一啲好多嘅政治判断，似乎有啲进退失据嘅感觉。 跌佬啦！ 嗱，你信唔信易经噶？信唔信易经啊？我讲个易经嘅卦。 哇，劲！我身边连呢方 唔系我唔关我事啊。嗱，因为我睇下黄师傅黄伟敏啊，唔系填词嗰个啊。 哦，你有上堂？有上堂？ 我冇上堂。 黄、 师傅，我系 at 咗佢嘅。咁我就话香港嘅现况咧就系易经嘅23卦剥卦，香港嘅价值系不断剥落嘅，群众联手就想将领导者拉下马。剥卦结构咧系山地剥。上卦是山，下卦是地。山地剥咧，就即系喺山喺度逐渐剥落嘅象征，地会渐渐升高，最后将山淹没。山咧就系象征僵硬嘅官僚，唔知民间嘅疾苦嘅政府。地为众，代表广大嘅民众。易经嘅智慧就系话咧，只要民众唔满意政府嘅所作所为咧，政府嘅山就会山崩瓦解。咁啊，上卦嘅山咧系建筑于下卦嘅地嘅，山系梁卦，梁为尊。象征政府，地是坤卦，坤为众，象征民众。山府在地上咧，易经的意思就是政府咧嘅基础是民众啦。咁但系咧就系话啦，呢一支卦咧系有一个，即系唔好谂住系咁好嘅好咁好嘅兆头。呢一支卦咧就系 甜头嚟啊嘛， 即系唔系甜头嘅，有一啲暗涌嘅。就是民众唔能够稳胜，因为与民为敌嘅统治者咧，唔一定落马嘅。因为咧，一支羊拔搏，羊搏在最上啊，五支阴咧搏在下边啊，最上咧就系、是、我都唔识啊。总言之就系话，系啊，佢好威心啊，真系。 我中意你呢句， 我都唔识啊，佢威心。 你讲完咁耐之后咧，我都唔识。 总言之，佢就话咧，呢一支卦嘅意思咧，就系话喺地上面嘅民众咧，就有内奸喺度。就唔係咁容易剝到政府嗰座山。 嗯，咁你想暗示邊個？佢你想暗示邊個內奸咧？ 我唔知啊，所以我唔知啊，所以我就話大家即係係咯，喺呢件事上面大家諗下咯。 哇！屌你啊！ 睇化思維咯，可能係鐘樹根都未定喎。 我唔係屌呢樣，我即係我想查開少少。 鐘樹根今日化癲啊嘛，係啊， 點化？ 哦， 佢話做個電視台啊。啊，都要六啊几亿啊！ 财大气粗啊！ 系啊，都要六啊几，因为港台谂住拆咗个旧嘅电视中心，谂住起个新噶嘛，咁啊要六十亿啊嘛。咁佢话王维基得嗰十几身家，真系收皮啦咁样。 系真系讲收皮， 我真系觉得佢黐咗线。喂，你搞电视台 够霸气咯， 唔系个霸气站。你而家系做咩啫？你搞电视台唔系斗创意，净系斗财力嘅咩？喂，你唔系钱多一定拍到好嘢嘅？你睇天机，有冇睇天机啊？刘德华嗰套啊，够多钱啦、啊，够多钱啦、啊，几难睇系咪先？系嘛，好多麦浚龙嗰套僵尸够少钱啦、啊，几好睇。 新比你有冇睇嗰套《低清老番王》啊？ 有啊，好睇啊， 好睇、 啊， 我觉得 咪咯。 人入面又系描写啲用几捻低成本去做翻啲经典啊嘛。 系，所以即系边个系无间道嘅？大家自己谂下，再唔系自己 at 咗阿黄伟文师傅咧，睇下佢啲好深嗰啲易经卦啦，我都唔识读啊。真系 我想同阿钟树根讲咧。即系王维基咧，个纪录就系以小胜大嘅， 系 廿几亿够赢你 TVB 噶啦，傻仔！ 哦， 哇 好大啊！唉、啊啊，喂，咁啊， 你知唔知钟树根系咩人啊？ 系钟树根咩？ 佢系我哋嘅政坛巨人，桂思杰个好朋友。 哦， 下次翻嚟，下次翻嚟再讲。 等阵 先， 我想讲多一句啫。点解头先喺度屌咧？就啱啱睇到一篇即时嘅新闻，就系话政府周五会向财委会申请4000万赈灾，就俾菲律宾。 阵间翻嚟讲。 好。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三晚9点至10点，蒲君行、阿龙、Anthony、大军发。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好嗱，喂，你头先讲开菲律宾赈灾，第二次翻嚟啊！喂，我今朝一早咧，呢单新闻未出，我朝头早5点几6点咧，我已经出咗个 status 咧，我话嗱，而家菲律宾咧就台风搞到死咁多人，大家系咪应该放低三年嘅包袱啊？放下啲三年嘅包袱，民间筹期。赈灾同菲律宾同步过冬先啊！屌你老母！ 屌你啦！ 嗱，留意啊，我用咗屌你老母呢四个字嘅，结果就发生咗你话呢单嘢啦。 我真系屌你！ 俾我估捻中啦，人哋实恰你喎，咁样冇可能。 我都黐捻线啊！新仇旧恨之下，仲要同你赈灾傻捻咗啊？ 唔系，我觉得赈灾系要嘅，基于人道立场。嗱，你听我讲埋先，唔好屌我住。赈灾系要嘅，点解呢？我唔理之前 Yahoo 嗰啲賓人咧點樣奚落我哋香港人，基於人道立場，你可以賈災，你可以去賈災，但係只係物資而唔係捐錢，因為點解菲律賓搞到年年颱風啊，不論大小都死咁多人啊，貪污啊嘛，同你大陸嗰啲 一嚿樣咯， 同你大陸豆腐渣工程係一撚樣啊嘛，所以我覺得唔係賈災，你話嗱，我唔好屌我住，唔係我贊成啊。我只是说你要去赈灾，基于人道立场 ,ok 的。你不要问我个人同不同意啦。基于人道立场 ,ok 的。但是不是捐钱咯，是捐物资咯。 喂，不是，我觉得就说首先你要捐钱的时候你赈灾 ok。不过不是由政府去做咯。由民间团体去做咯。 冇咪话民间筹期咯今日。今日我咪讲啦。 民间团体你哋去做我唔反对㗎，即係你嗰啲 民间系筹物资，但我今日点解讲话筹期呢，我咁刻薄地讲，就系唔想你班友仔犯呢个错误啊嘛！而你班友仔包括嗱，对唔住啊，我唔知有冇听错啊。如果我听错，对唔住啊，我讲咗道歉定先啦。我今日晏昼听到陈伟业好似话筹款嘅，我唔知有冇听错。如果我听错就对唔住。 陈伟业都将嗰个私人草案话 搁置， 系啦，搁置啦，系啦， 搁置咗， 搁置咗，系啦，即系开始分阶段吓。去禁止菲律賓 將呢個分階段擱置，但係唔應該㗎嘛。 我覺得唔應該， 其實唔應該㗎嘛。呢個兩件事嚟㗎嘛，一單還一單啊嘛。而家佢死得人多係因為你個政府貪污。 喂，仲有一樣嘢啊，我覺得點解話我好反對話政府話要籌款呢？你講咩啫？你哋菲律賓自己政府，你唔好同我講唔夠錢啊！你有冇睇到新聞？阿基諾係點樣回應啊？你有冇睇到啊？ 冇啊！ 有一啲商人就因为有人有即系台风啦，咁受灾害嘅城市，咁嘅有啲难民啦，咁涌入佢一啲冇受灾嘅城市啦，就抢掠啦。而有啲商人咧，就同阿基洛就话：依家好大镬啦！咁 系 阿基洛嘅回应就系、是：你都冇死到啊！ 嗯。 点解我哋去做啊？ 我寻晚睇 CNN 咧， 你即系个问题，你哋自己总统都唔谂你嚟啲事。 我寻晚睇 CNN 咧，阿文昌，即系寻晚有个鬼妹仔嚟咗我屋企，咁我哋一齐睇 CNN。 鬼妹仔， 鬼妹仔， 咁 我 喺度啊？ 我仆街唔喺度啊？ 咦，你哋做咗啲咩嚟？ 咁我哋一齐睇 CNN 啦。咁啊，睇 CNN 嘅时候，咁啊，发现阿基洛系笑得好开心嘅。 系咁咪就系咯。个问题点解要调翻转头由我哋政府去救济佢哋？ 唔系我首先就住个背景啦，我补充少少先，因为佢政府就发言人就提到啊，而家已经有几间救援机构 就計劃為菲律賓風災嘅災民提供緊急人道救援，但係而家咧就話政府嘅震災基金得大概900万，唔足以應付撥款申請，所以咧佢就諗住今個禮拜五咧追加申請追加4000万嘅注資震災基金。咁啊，除咗應付菲律賓風災之外咧，亦都為財政年度餘下時間可能出現嘅其他震災需要咧係提早注資。咁即係話咧，嗰4000万未必俾曬菲律賓嘅。咁但係，好似台灣同埋大陸都係20万震災嘅喎， 係啊， 係嘛？ 你點解同埋係 20万美金震災 嘅？你既然咁撚多錢嘅話，係咪應該幫翻我哋自己嘅人先？ 唔係點解香港人6000蚊你今年唔派啊？ 係啊， 你真係其實香港人都好需要震災嘅。 你強姦我哋啲錢，我唔講遠啊！我啱啱琴日咋，我淨係琴日咋，我喺條街度，我睇完戲喺條街度見到個阿婆已經好撚老嗰啲咧，即係我目測啊70-80岁，推住一車紙皮箱係，其實都唔重噶啦。跟住我見佢係推，即係嗰啲坑渠蓋嗰啲咧，佢推唔撚到過去。 係啊，土瓜灣啊， 唔係喺旺角。跟住我帮佢推，我帮佢推推埋一边。跟住个阿婆都已经好开心啦。但系个问题系，喂，你依家系几捻多呢啲人？ 土瓜湾 每一日，每一日几捻多呢啲人？你唔帮呢啲人， 就会答你。 土瓜湾有个性工作者啊，70岁 吓， 做性工作者收300蚊。 你有？ 咦？ 我就系想问下一样嘢。 你有冇赈灾啊？ 我冇赈灾。我就想问一样嘢，我就想问一样嘢。 新俾你真系好有善心。 大家有冇访谈啊？ 我冇访谈。 你系咪为民主啊？ 我冇。我觉得 你系民主党 系应该系 搬。你个加入民主党啦，屌！ 问题啊，六 系应该潘志文揾佢访谈啊。唔系，我想讲一样嘢就系、是，你攞咁多钱去菲律宾赈灾，去打赈灾，我唔系话。即系我质问你点解唔派6000蚊呢样嘢？我唔系话净系为咗嗰6000蚊，而系表面风光啊嘛！香港人内里系肮脏啊嘛，内里 系 污糟啊嘛，内里系喂你喺香港，香港系生活喺一个漫长嘅灾难之中啊，慢性灾难啊！你一个台风呢个系急速嘅。即時嘅災難，但係香港呢個災難咧，好似橡筋拉長咁。 係啊，無間地獄，無間地獄， 無間地獄，無間地獄，壓鼻地獄嚟噶嘛？你點解唔去幫香港人震災？你走去攞咗咁多錢去幫菲律賓震災，你俾我講中、啊。 之前又大陸又走去震災， 十億啊！十億啊！ 我喂，真系我回憶啦，早5至10年咧，係冇咁多人喺街執紙皮嗰啲嘅。而家系好谂多啊， 系咪 ？CY 阿文昌 系 认唔认为阿 CY 系成日攞风筒吹头，吹到 生牙掉， 一个真相。 CY 嗰、那个即系能力咧，真系的而且确系比我想象中系 低恐怖， 真系恐怖啊！嗯、 但系而家最惨系得阿蒋丽云撑佢嘅，佢冇晒噶。 张志刚 唔系中联办一吹鸡咧，就所有建制派都埋位噶啦。而家最紧要而家嘅局面就系、是，喂，就好似呢单 HKTV 事件咁样，你睇吴康文或者之前嗰班大公民会讲嘅嘢，似乎唔系阿爷直接落 order 嘅。系啊， 你嘅分析系边度落嘅咧 ？CY 咯，一男子咯，最后搞到咁样样嘅局面，咪中联办咪出嚟收科咯？ 而家就咁啊嘛，而家就系话咧，好简单，成件事分析好简单嘅 ，CY 自把自为，以为可以咁样系拆到阿爷鞋啊嘛，阿爷会中意，只要我打压王维基，阿爷就会中意啦。 唔系因为 咁，但系个问题，嗱个问题就系，当佢引发咗个全民效应， 冇错， 全城唱嘅时候。阿爺就话要执手尾啦嘛，唉，既然你搞到咁啦，不如真系 ban 咗佢，唔好俾佢开啦。唔 系，因为上高喺度搞紧呢个文革啊嘛，即系或者喺度政治斗争，第二呢个共产党嘅嗱，你假设啊 ，CY 左转系啊 ，CY 系吓咩啦？你假设啦，系咪先？干部啦，系咪先？唔讲啦，系咪先？费事告我诽谤， 咁都唔使咁多，唔使担心啊。 唔系你个客观嘅分析嚟嘅啫，唔怕嘅。 咁。你如果你系喺嗰个系统出嚟嘅话，你揣摩上意根据呢个共产党嘅惯例，梗系宁左勿右啊嘛。咁宁左勿右，梗系捻住嗰个传媒机器啦，系咪先个意识形态噶嘛？咁喺呢方面咧，你就可以取悦到阿爷。 唔系成个 系啦， 我记得我一个礼拜前，我唔知阿文昌有冇睇到，我自己都屎忽痕，我喺 Facebook 都讲嘅一样嘢，就睇到成个大画面嘅就系、是、话，喂，你而家基本上系。当氹到王维基讲，因为好开头系谭耀宗嗰啲喺度出晒嚟噶嘛，破和平都出嚟话，不如你走去收购亚视啦，或者注资亚视啦。王维基一定唔肯噶嘛，跟住氹咗王维基出嚟讲一句， 我会搞网络电视、嗯、我考虑搞网络电视嘛。咁、嗯、我即刻諗到成个大画面就係、是、你会针对网络媒体。 嗯。 结果两三日之后集总出嚟讲嘛。 互联网可以亡党亡国。 咁、啊、所以喂其实唔出奇喎。所谓针对网络媒体佢唔使好简单佢唔使话即係規定你要裝落 八月中。但其實嗰單嘢其實集中講呢單嘢其實係 call 返佢八月中嘅。 係。但佢唔 佢八月中嘅。 我意思成件事。 即係八一六定八一九咁上下。 唔係我意思成件事係你如果係香港要針對網台呢唔使諗你會搬去譬如你個台搬去個 server 搬去外國冇事唔使諗呢啲嘢。佢走去同啲 ISP 公司搞定嘅話可以針對你個別嘅網址嚟 block 都得噶嘛？ 唔係咁總之，其實唔好講網台啦。CY 對傳媒就絕對係即係佢敬而遠之嘅，佢、嗯、態度都係覺得喂邊個支持佢嘅就係友好，邊個唔支持佢嘅就係唔受歡迎。佢哋係取締嘅。 佢而家主理之下咧，直頭你係 你諗李慧玲都喊啦，你諗下係咪先？ 唔係啊，你咪直頭我有個朋友啊，原本係申請咗嗰啲記者協會記者證咧，都當佢冇料到唔俾入。係 咯，係咯，即係當你諗 下，係 啊， 對咁耐以嚟回歸以嚟對傳媒最唔友好嘅就係 CY 政權嚇，呢、 嗯 啊這個亦都好多記者前線記者都深深感受到嘅，係咪？由好多記者由原本支持佢到而家見到佢係真拮佢串佢係咪？大有人在。 嗯。 咁但係你諗下而家咁嘅局面，去到呢一個局面，喂，你已經睇到 CY 真係完全係剛愎自用，完全係當周圍嘅反對聲音係一小撮人煽動，依然覺得喂佢好似生活喺外太空裏面，好多支持 佢好離地嘅，真係 完全離地。咁喺呢單事件裏面，喂，菲律賓嘅人即係人質事件，喂，搞到而家， 嗯， 有啲咩進展咧？ 冇進展， 而家冇進展，大家唔同菲律賓講數喎，台灣對菲律賓嘅取態非常之堅定、嗯，所以得到菲律賓政府道歉賠償。 但你而家你仲要捐款，是你係咪真係喺啲傷口度灑鹽？ 喺呢一個局面之下，喂，咁佢就覺得我係講啊，大陸我都捐十億啦，菲律賓我對我哋中國其實關係好友好啊，好友善啊。點解佢哋亦都因為呢、這、一個即係外交關係？ 都唔係喎，有南沙群島嘅出權問題。 但係中國拉攏佢，因為美國拉緊佢啊嘛，圍堵緊中國啊嘛，佢要反圍堵啊嘛、 嗯。 所以你見到，所以佢對菲律賓取態，喂阿爺講一套。做是另一套嚟 嘅。但係而家咁樣，即係喺阿謝志堅佢哋嗰度撒鹽嘅啫，傷口撒鹽。 其實講真，一幾條人命 唔重要 啊。對中共嚟講，算得咩啫？ 係 習近平個女嘅命先仲更重要。 咁啊係，呢個真嘅， 係嘛？ 呢個真嘅，唉，咁啊，俾我哋不幸講中啦，咁啊嚇冇噶啦。咁啊，咁啊下一個 topic 啦。你好似講下呢個 Bloomberg 嘅被河蟹事， 唔係我都講開即係我哋頭先提過啦，喂，對中共點樣介入香港嗰個政治，而家即係明目張膽噶啦，因為有人成個政府根本唔係 function 緊， 嗯， 係嘛，全部係阿爺全部要親自落場，喂，嗌埋啲議員嚇，謝偉俊又係喂加入嚟中聯辦一講完，咪全部歸隊咯。系嘛？而家做紧边个做紧管治咧？明目张胆有人写埋文，话俾你听，喂，中联办介入香港政治应份嘅、哦， 系啊， 系嘛， 系啊。 而家一样嗱，彭、博 Bloomberg 系嘛，其中一个全球最具影响力嘅财经媒体系嘛 ，B 哥都了解啦，成、日都睇啦 ，B 哥系咪先？ 但系我想问一问阿文昌，如果佢话应份咁，佢公然系违反基本法噶啦，佢而家真系。 你話嗰個英份介入香港事務，咁我都話之前佢譬如十七大尾嗰陣時，即係唔知六中全會定七中全會，胡錦濤都講係要加大對香港嘅港澳嘅地區嘅工作啊嘛。 但佢違反咗基本法噶嘛？ 咁但係基本法佢話一國兩制，但係佢兜係一國大於兩制啦， 係嘛？釋法噶嘛？基本法 係啊，一國大於兩制咯。 點知你同阿爺 再一國行先？ 你而家同阿爺拗啊？ 系啊， 基本法边个嚟定噶？ 嗯， 系咪？ 人大常委嚟定咯。咁我咪再同你嚟定咯，再同你讲咯。 嚟上嚟啊！ 你明噶啦，而家即系香港局面，你如果你仲相信嗰套一国两制，对唔住啦，我只能够话你真系太天真啦。 嗯， 系嘛？我当然知道你唔会咁相信，但系你唔会相信。 一国两制其实最初头好似都 行行地 嘅，系 去到零三年嗰阵时就开始， 但系阿小邓仲喺度嘅时候，咪行行地。 唔系，小邓走开头，开头阿董嗰阵时都算有少少 力量，就帮帮手搞嘅。 你应该话小邓仲有力，仲有力。 你计翻个年份咧，零三年开始剥落嘅话咧，佢咪即系同当年五十年代嘅西藏一捻样？西藏嗰个所谓一国两制都系几年之间嘅事， 系啊， 系啊， 系啊， 系啊，好恐怖啊！呢个都系正正系所有海外共产党政权嗰个正正嘅缩影嚟噶嘛，讲就话俾你自治，东欧又系系嘛，喂，到最后点啫？ 开头都仲好好啊！你睇下老董年代嘅时候，个问责制都真系叫做有啲问下责啊！你到曾荫权时代，屌你嗰啲 唔系，我而家系惊咧， 问乜捻嘢责啊？ 迟啲真系好似西藏咁啊，即系加速地咧，有 屌我一早都讲，我一早都讲香港系变咗红区噶啦，变咗大陆一个，即系变咗大陆一个市啊！ 我系担心乜嘢啊 ？B 哥， 我哋唔系加沙地带， 我担心有人热血自焚啦、啊，大佬， 唔系咁，我话俾你听，越南共产党治下的而且有好多真女子， 咁啊，梗系喂， 我惊 而家共产党喺共产党呢、這个吓、啊、收地啊拆迁嘅情况之下，亦都好多人自 焚。我真系惊啊！ 我想问新秘，咁系咪 收到180个？ 嗱，自焚烧完之后又冇用，呢啲系咪叫鸠烧啊？ 我唔知道，我唔敢咁 笑。唔系讲自焚系好悲壮， 我知系好悲壮。 唔系你要谂一个真女啊！ 我系跟嗱真女嗰啲，我嗱绝对系尊敬，因为系好捻痛啊！呢度 止痛啊，系佢哋知道自焚，佢哋死咗之后咧， 落地狱啊嘛， 落地狱嘅，佢哋用一个咁样嘅方法啊， 佢控诉， 佢控诉啊，大佬， 我梗系知啦， 我真系惊香港迟早搞真系热血自焚。 我 点 解咁 讲？ 系因为根据佢哋嘅逻辑，做完啲嘢冇用咗，就叫鸠乜噶嘛？ 系。 唔系，我哋之前咧同阿谭博 流热血一悲歌啊！ 即系我哋之前同阿谭博嗰阵时食饭嗰阵时咧，都其实 都提过自焚呢个问题， 唔系自焚，即系香港未来，香港未来，即系嗰个特首就算选出嚟嗰、那个，即系好似大陆嗰啲市长咁样咧，即系冇卵用嘅。咁跟住佢会空降一个市委书记落去 啊，系啊系啊系、啊。 跟住嗰、那个政务司政务司司长嘅话咧，就会好似。大陆嘅常务副市长咁样， 嗯， 咁可能跟住有晒啲宣传部啊、组织部啊，即系成个党个系统吸咗落嚟香港， 嗯， 咁呢个就系香港的命运啦。 咁啊，上下拆到又 啊，咁样可能到时系 揿下萧山机，有萧山笑声啦， 唔系可能到时系可能系警察啊、保安局啊，同埋嗰个律政处就变咗香港嘅政法委。 但系 B 哥唔系话更大嘅可能就系深圳同香港融为一体咩？ 唔系融为一体，融为一体，香港咪变咗唔系市委书记，变咗区委书记咯，变咗深圳其中一个区咯， 再惨， 可能叫深圳市香港区。 系啊， 咁跟住香港嘅特首可能选一个区长咯。 唔系你问咩先？咩先？大几年有冇讲嘅先？ 呢啲咁冇啦。 喂，俾阿文昌讲埋先啦。 唔系，我其实头先就系讲开喂，即系香港而家发生咁嘅事，正正就系 香港的命运。 香港而家不断咁沉沦，正正就系内地中共即系一路咁将佢哋嘅魔爪伸嚟香港。 一貫做法啦， 一路走來， 一路走來，當然啦，一個廢柴嘅特首係加速咗香港 越嚟越廢啦， 係咪？ 唔係同埋大家都好似放棄咗有 Plan B 呢樣嘢啦嘛，即係我諗係早三個月前大家仲諗， 唔 係 而家有 Plan B， 你唔好諗 Plan B， 但係喺習近平嘅極左言論同埋內地嗰個大氛圍裏邊，似乎。呢、這个样呢样嘢系越嚟越渺茫嘅， 唔系冇可能。我其实一早讲 Plan B 系完全冇可能，其实系基本上系苹果一部自己喺度打飞机嘅啫嘛。 唔系， 你其实你谂翻系选阿习近唔系选阿梁振英之前嘅话 ，suppose 系拍板嗰个系即系中央港澳协调小组嘅组长啊嘛。当时系边个啊？ 咪就系刘作总咯。 系咯，咁基本上佢如果有 Plan B 嘅话，要。某程度上去证明佢错误嘅，证明佢错误嘅话，喺常委里面好多唔系同佢同一就阵线嗰啲人，咪要只狗插佢咯。 系啊， 即系如果你企喺个 习，系啊， 你如果你企喺习总嗰个位，如果你系习总，你系个总书记，你当日 make 嗰啲咁嘅 decision， 或者当日你负责嗰个组，你负责嗰个组系选呢条所谓嘅废柴出嚟。吓、啊！但系你系组长嚟嘅， 咁你係咪如果佢要落台嘅话，係咪你咩镬先？ 唔系，我如果我系集咗，我一样嘢可以解决就好咯。我攞支毛笔，攞卷月宫殿出嚟，写住今时作非四个字出嚟。咁搞晒啦！ 我认错，因为其实某程度上系七个常委或者下低廿几个政治局委员，个各有疑心，个个都系想搵位射佢嘅。 嗯， 系嘛？上高嗰啲权斗，可能呢一刻同你系兄弟啫、嗯，下一刻其实都谋住你个位，都想射鸠死你，都想睇你濑嘢噶嘛。 咁而家系真系点样讲啊？ 冇 plan B， 唔系一来我知冇 plan B， 咁但系全港市民系真系等死 嘅。其实可能有机会 你。你最大镬系希拉里预言咗中国二十年之后会变一个最贫穷嘅国家嘛，但问题希拉里讲都要等廿年喎、啊，大佬、嗯，你唔扑街啊？ 系， 我啲 可能廿年，可能廿年之后香港同大陆完全融合嘅话，就变咗同大陆揽炒咯， 一齐贫穷咯， 系啊， 一齐扑街咯。 即系嗰个融合更加紧密，你已经融为一体。 唔系你有冇 似你当日同阿边个？ 好似你当日同阿融为一体咧？ 屌你啦！ 阿文春，你有冇关都死？ 咁佢奶系咪你奶？ 你有个关喺度，佢贫穷，佢扑街嘅话，佢啲人涌落嚟。如果佢真系中共瓦解，佢涌落嚟，你冇咗个关啊，融为一体啊，就揽炒，系咪都揽炒？即系 觉得揽炒啊？而家我哋 唔系噶，你就算 我哋 冇审批权噶，唔使噶。嗱，根据一啲我哋好有仁慈心嘅左派讲嘅话咧，就算依家啊。仲有关涌落嚟嘅时候，唔通你开枪射佢哋咩？ 你系咪讲空言啊？ 诶、欸，我冇讲啊，我讲左派啊。 哦，吓、啊，我老萧有讲过。哦， 系啊。 阿文春唔好出声住嘅啫，唔好出声住。 呢、這个我唔出得声。 呢个唔好参与呢个话题啊。 系好危险、啊。 唔系讲翻崩白啦，崩白河蟹啦。呢啲 我讲危险，危险 嘅，唔好讲啊。 我谂翻呢坛，唔系呢坛都危险啊，崩白呢坛嘢。 系 嘛？直接涉及中国首富、 啊。咁你关唔关萧萧事啊嘛？关萧萧就唔好啦。吓、啊， 关啦、啊、呢、這个。 有关啊？ 系啊，有关。佢旗下有个叫万达院线，当时同。嗰隻股票呢 嗰、啊、隻股票 我唔記得喎有。 係咪呢句你遲啲入去呀呢句你遲啲入嗰隻 股票我 唔使咁急入嗰隻。 股票我唔敢。嗰啲股票我唔敢賣㗎啦。 你點解文青文青係咪又要唔好參與呀、啊、呢、這個話題。好啦危險啊。 唔好參與㗎係咪先 係。 我真係冇咁急入。 你啲股票嚟噶， 唔 系 咁你啲世界，喂咁香港有好多好嘅股票嘅， 咁你即系话嗰啲唔好 啊？我有冇先？ 冇咁计， 我想问， 咁我想问先讲嘢， 我想问啊，我想问啊， 请萧生出嚟， 你 喂你讲咩啊？ 萧生唔揾你输啊！净系 唔系，我系讲嗱，唔系嗱，呢个 policy 啊，呢两三年咧， 系 就算系萧生旗下嘅节目都唔冇提股票嘅， 系 你有冇留意到先？ 有啊， 咪咯，系咯， 嗯， 咁你仲唔使讲啦，讲晒啦，唔使讲啦，系咪先？ 但佢冇揾你输啊，食呢个系事实啊嘛。 咁我都唔系上次主持咪冇输啊食咯，系咪先？好正常啫， 继续讲， 我都冇咗股掌之中啦，股份之间都开唔到，系咪先？ 股份之间嗰台执咗开唔到先嗱， 唔系阿王健林系以前系博熙来个金主嚟嘅， 嗯， 呢样嘢真系好多人都知嘅。 嗱，个背景就系头先阿 B 哥讲啦，嗱，彭博咧。在最近Financial Times 報道啦，彭博有一個調查小組，包括香港有啲記者一起去調查，即係中國某個富豪同埋中共領導人之間嘅呢啲金錢瓜葛交易啊，即係其實係類似紐約時報温家寶嗰壇嘅，温家寶同温家啊同呢、這個或成集政治局常委啊，佢旗下喂同呢個平保。平安保險， 温家寶嘅家族 系啦，温家寶家族系嘛？ 咁跟住嗰阵时，我睇嗰个更加详尽系伯鲁嘅后人啊，伯鲁嘅后人嘅总身家，哇，最犀利嗰个，基本上系唔知全世界嘅 財富嘅唔知四分一咁上，好啊！ 政治局常委咧，佢哋家族佢哋個個肯定過百億身家嘅，呢、這個肯定 嘅。唔係，但伯魯嘅家族更加犀利，因為政治局常委好多都係，只不過佢哋帶出嚟，即係佢哋嘅代理人嚟嘅啫，即係伯魯嘅後人嘅代理人嚟嘅啫。即係譬如阿余正星嘅可能係阿鄧家嘅代理人嚟嘅啫。 冇錯，咁呢一壇咧，嗱，彭博呢一個咧報道咧。就正正就係講緊大連萬達嘅主席王健林，亦都係中國最新嘅首富。王健林同一啲中共領導之間嘅一啲關聯，但係彭博咧原本即係呢篇報道咧係基本上應該係準備出啦，亦都諮詢埋法律意見嘅啦。準備刊登嘅時候咧，已經就最後扣發咗，成篇報道係唔出到街嘅。 但類似嘅情況，你係咪經歷過嘅？ 我冇。冇機會去寫啲中共嘅， 我知道，但係 首富，即係 你唔係寫首富，但係你都係被逼， 唔係我有人 被逼摸富啊嘛， 唔係我有人，我都試過，唔係我都有試過引述部分，即係我當時做某個機構嘅新聞部主管都冇機會啦，即係限於資源等等，冇機會去親自去做一啲咁嘅深入調查啦。因為其實呢啲深入調查需要好大嘅資源， 咁你係引述嘅啫， 純粹引述咧已經都收到國務院新聞辦嘅温馨提示噶啦，係啦。咁彭博就但係你估唔到彭博到最後咧係扣發咗成篇嘅報導，而即係亦都引起咗軒然大波啦，因為。這個內地官商勾結的這單報道涉及這位大連萬達的 董事長、王健林和現任和前任政治局常委之間的金錢交易的。剛才B哥提過啦，是吧、他是薄熙來 金主嘛。 是啦，大連實德徐明呢對比王健林的身家呢 好少啊， 真的只有20億左右的徐明。但王健林是几百亿的、 其实可能不止。那他的背景可不可以讲一下， 不是网上面对他的、说法呢都很纷纭的，包括说他跟温家宝仔女啊，甚至说他是温家宝女婿之类的。 温家宝女婿是徐明、 不是说是王健林，但是其实 不是徐明来的， 但是绝对不是啦， 徐明来的。王健林即是啲人传了温家宝是温家宝女婿，假女婿是徐明。 是 因为徐明同温家宝个老婆系好 friend 嘅， 咁就唔知道，因为呢样嘢到而家为止我哋都冇话确切嘅，因为有好多啲消息啦。咁但系有啲基本嘅说法就系话，喂，王健林似乎系同温家宝系友好嘅，喺辽宁起家，佢老豆咧系红军，系 红四方， 红四军冇错啦。咁 佢自己都系退役军人嚟， 咁啊亦都同贾庆林。刘延东有交情，本来薄熙来佢都系薄熙来金主，同薄熙来调查吓、受查吓嘅事件系有关，但系因为佢后台够硬， 因为有军方 background 系啦， 有军方 background， 因为验窝到军委， 咁所以就 所以唔喐，净系喐徐明， 就喐到徐明，即系呢个相对细嘅富豪，咁但系徐明之间同薄熙来之间瓜葛，大家都睇到啦，系咪？即系包括为。有傳言話安排埋，即係嚇章子怡咁。 嗱你講啊，嗱應該 喂呢、這個博，嗱呢、這個博信講啊，博信講啊，我引述博信， 你哋而家引述嗰、那個啊， 引述博信 你想害死我哋嘅台？係 咪？所以即係而家就係似乎喂彭博呢一個好強嘅一個喂。亦都是全球最赚钱的新闻机构之一嚟嘅， 唔系佢阿徐明亦都系赞助呢个中国足协咯， 系啊， 系中国即系每年抌钱俾呢个中国足协。 王健林咪都有嘅，有赞助。 唔系王健林，直情系成个中国足协嘅， 似乎就因为呢种种嘅背景啦，你都大家明白，赞助中国足球有时系保命符嚟嘅，所以点解恒大许家印？要建咗一隊咁嘅恒大足球隊啊，亞冠杯咪係嘛？係咪？咁你可以想象到，咁所以你但係你係估唔到彭博會係到最後竟然會抽起一篇咁嘅報導，呢樣嘢《紐約時報》都冇咁樣做過嘅。彭博有啦，而路透亦都喺同一時間發現，喂，Paul Mooney 佢哋一位好資深嘅在華記者，亦都個簽證唔能夠續期。你都見到同一時間，似乎習總亦都喺度。 做緊一啲非常之嚴格對傳媒、對宣傳審查，而家真真正正落功夫啦。人哋十幾年喺北京一路從事，突然之間唔續，唔俾佢續呢個簽證。我想象到就係似乎彭博係因為某一啲考慮，喺中國市場佢哋嘅記者可唔可以繼續喺裏面進行調查？佢都話喂，喺納粹即係德國時期，為咗繼續一啲新聞報導，佢哋係願意即係做一啲審查嘅。嚇！呢個彭博自己嘅 如果根據你咁樣講法咧，即係 Battlefield 4咧嗰個世界觀就可能會真嘅。有冇玩 Battlefield 4？ 冇。唔係，我補充翻阿文昌少少嗱，因為如果你講話意識形態係向左轉，其實睇到嘅係，因為負責中國嘅意識形態最高嘅負責人係邊個啊？如果七個常委係邊個啊？即係負責最高意識形態應該係嗰個咩精神文明咩督導委員會嗰個咧？邊個做啊？邊個管啊？劉雲山啊？ 劉雲山， 你當日咧，你睇得出係。去北大河会议嗰阵时之前咧，开北大河之前系阿习总系派阿刘云山落去睇啲元老做一个调研啊嘛，即系落去探啲元老安排成个北大河嘅行程啊咁样，即系佢哋透暑底透暑办公嘅。咁跟住一段时间嘅领导人失踪啦，咁通常惯例嚟讲，佢哋开紧北大河噶嘛，即系集体失踪晒啊，冇佢哋个公开嘅行程啊，除咗阿余正声去西藏之后，其他全部见唔到啲领导人噶嘛。咁但系见到啲领导人去咗北大河之后就消失晒啦。咁啊呢个以中共嘅惯例嚟讲，开紧北大河而咁之后通常佢哋开几个礼拜噶嘛，咁之后第一个冇出嚟。公開場合嗰個係邊個？又係劉雲山，接見內賓。咁其實係可以睇得出係嗰、那個喺個黨裏面嗰個話語權嚟講係阿習近平係even 劉雲山係一個好純嘅江派都好咧、但係阿習近平喺嗰個意識型嗱，劉雲山係出咗名係佢一個左王嚟噶嘛， 非常極 左 係 極左嘅，特別係中宣部嗰陣時係600啲 credit card 嗰啲嘢啊，即係打壓喺特別喺網禁上面嗰個做一個好強力嘅打壓。如果相對於佢前一兩任嚟講，佢嗰個意識型都係十分之保守噶嘛。咁啊，習近平都。咁信任佢，咁叫佢做呢啲，其實係某程度上一個息路，就係、是、個意識形態一定要收緊，冇得傾嘅。意識形態唔收緊嘅話，就會蘇共倒台， 係 重新出現。 中國係冇錯冇錯。 阿 B 哥講呢個亦都即係有啲似啦，因為即係大家都知道我是一個高登仔啦。咁我主要係望住高登啊。咁係呢排近呢個零兩個月啦，係出現好多嘅一啲日本嘅懺悔出嚟懺悔。话自己当时侵华嘅时候点点点惨啊，点做嗰啲咩咩咩过分啊，亦都系有一啲系 个 source 边度嚟嘅啫， 高登咯， 唔系啊， 高登嘅日本仔， 屌我边攞个会背 佢，佢梗系 call 日本新闻网，你咪错咯，日本新闻网大陆噶嘛， 系啊，咁就系啦，咁但系你点解会无啦啦 call 日本新闻网大陆嘅日本新闻网喺高登出现，仲要系唔少嘅，系唔少嘅， 五毛发功啦。 我唔知系咪五毛发功啦，但系你即系你可能话有啲大中华上脑啦，唔出奇嘅。咁但系突然间多咗， 但 系 我否认咧，日本系而家有九成嘅人咧，民间咧系叫成龙唔好捻再嚟日本啊。呢个系事实嚟嘅喎。呢个唔系你唔系笑佢呢样嘢，而系佢讲到明成龙今时今日，我哋认为你系中共走狗啊。呢、這個先緊要 嘛？唔係啊，新比，我想講嗰樣嘢喎咧，我相信香港都有九成嘅人叫成龍冇翻嚟嘅。 喂，嗱，節目時間出邊撩緊啊，差唔多，我有一句想講嘅啫，就係、是、阿叻咧就話 啊，好啊，好啊，贊成。 如果萬千星輝賀台慶咧，得翻兩點收市咧， 三點 啊，佢就會跪翻屋企。咁佢屋企有一串嘅。咁但係咧，今日咧，阿大班晏晝咧，《風波裏的自由風》咧就話要發動。杯叫 TVB 要求阿叻道歉，同埋唔俾佢做主持，咁我就好反对嘅。因为如果你话 TVB 唔要阿叻做主持，喐咗佢，否则嘅话咧就罢买喺 TVB 卖广告支持 sponsor 台庆嘅商品咧。如果你咁样做咧， 我哋睇唔到阿叻哲道。喂，我想睇佢喺将军澳跪住行花有一村啊嘛！你如果你叫 TVB 喐咗佢嘅话，我哋边有戏睇啫？今日都出张图啦。阿叻话，大家如果想睇我跪住行由将军澳行翻屋企嘅话，跪翻屋企嘅话咧，大家记得熄电视啊！大家系想咁，我哋要睇陈百祥好哲道咁喺电视城。跪住行花有一次， 但系佢呢个 你大班唔好唔好真系唔好呼吁人哋。 但系佢呢个 三点， 佢呢个系一个好 tricky 嘅讲法噶。你三点你去，因为你知道好捻长啊嘛。 有人讲过，有人讲过话 TVB 是我家，我而家跪低唔得咯，呢度冇屋企咯，我跪一下咪搞掂。有人讲我添，你唔好理。我而家个讲法就系话，我系反对大班讲话，喂，要无线要佢道歉，跟住要炒咗佢，唔俾佢做司仪，否则就会罢买。sponsor 台慶嗰啲產品冇用啊！民眾係想睇陳百祥折墮，因為陳百祥所講嘅嘢係對香港市民一個極大侮辱，我哋就要睇佢折墮。得你講得出啊嘛？你話你要跪喺度行翻屋企啊嘛？你屋企有一串電視城喺將軍澳，你同我跪翻去。我知道三點好難， 非常難， 非常難。 亞視好易， 咪係咯？ 我知道好難， 我知道好難。但呢樣嘢唔好睇小香港人，當你見到 HKTV 嗰晚都有咁多人出嚟嘅時候，真係唔好睇小香港人。我係有希望， 都 係 得幾，都 係 得。 我係有希望嘅，係啊，咁啦。 OK， 咁啊好啊。喂，節目時間差唔多，喂，下個禮拜繼續有雲端起義啦，但係每月巨獻要去到十二月啦。 嗯， 啊， 好， 你睇下有冇啲喂每月巨獻。 再玩過啊！ 可以近啲啦，打马炮啊！我哋真系唔舍得阿文昌同阿 B 哥真系。 系啊，我哋下次系咪会请曾卓文先生上嚟？ 讲下风筒先。 要有文昌坐镇喎。 哇！ 喂，咁啊，下个礼拜再见。 好，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